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优惠14000，14000，14000！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双节双电统欢庆，顺通家居广场品牌全新升级，双节提前放假，优惠猛爆量！活动期间，单笔合同实付一定额度，赠送家居电器礼品，20多款超值家居产品一律1元秒杀，终极抽奖赢免单，抽取液晶电视、电烤箱等，均有机会赢取2017元免单。9月23日、24日、10月7日、8日，顺通总店、长阳店与您不见不散。总店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9998，长阳店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73701555。 959资讯快报。 近日，保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春霞带领督导组到涿，对涿州市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和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督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副市长李庆林出席活动。座谈会上，刘俊宇介绍了本市对富平县对口帮扶情况。会后，督导组来到窦庄乡考察建档立卡回头看和脱贫攻坚工作，听取了有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查看了贫困人口的档案，对我市前期精准扶贫、精准帮扶、稳扎稳打、有序推进的扶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近日，涿州市召开农村气代煤工作调度会议，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强化担当，攻坚克难，确保按时间节点和工程要求完成目标任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王志前强调，各有关单位和企业要积极沟通对接，全力协作，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按照既定任务和时间节点推进工作，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气代煤工程建设。为进一步推进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动扎实开展，近日，涿州市四大班子办公室人员、市委宣传部等相关单位在宜家旺文化广场及周边道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参加活动。据了解，涿州市星期六文明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以来，在加大宣传、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的同时，各部门各单位用行动诠释了文明的内涵，弘扬了志愿服务理念，以实际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共同维护城市环境，积极投身到创城行动中来。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她最好永远天真，为她所爱的人。 这首歌是来自陈淑桦的《问》，出自陈淑桦专辑《爱的进行式》。《爱的进行式》是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包括了像《爱的进行式》、《梦田》还有《问》三首新灌录的曲目，还有九首历年来的经典歌曲。继续要和您听到的是来自刘欢的《情愿》，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各位好，我是黄欢。 你无私的体贴暖我心， 刘欢的形象深入人心了。之前刘欢1986年在电视上唱法语歌的视频被很多人都翻出来了，青春的外形让很多人都很吃惊。随着视频一起曝光的还有他坐在路边扮鬼脸的照片，大家都留言赞叹说啊，这么萌啊，哎呦太可爱了，原来刘欢老师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呀。值得一说的是呢，视频当中的刘欢虽然是刚出道，但是演唱时候独特的颤音和标志性的肢体动作都带着他鲜明的个人风格。等于说刘欢的台风这么多年真的没有变过。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来自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有些事我没说，但我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事我没说，但你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你知道结果。有一天我会擦上翅膀飞，有一天我会张开双眼看。 好音乐

的我对 Hello 自己好怕超级闷哼哼哼你唱着说着滚你是一场音乐龙着风 China is all of one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接着西风中的活动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难比着你无理 就回来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这首歌是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是安又琪早期的一首作品了当初写这首歌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周董是他的偶像接下来听歌来自黑豹乐队别来纠缠我 我不想对你来说些什么像爱是期盼你我你是被你的虚伪满嘴 黑豹乐队成立在1987年，这一首《别来纠缠我》收录在黑豹一的专辑当中。黑豹乐队当年的主唱窦唯是北京人，中学的时候开始接触西方音乐，然后学了吉他。1987年离开学校，88年就加入了黑豹乐队，担任主唱并且是创作词曲。91年窦唯又离开了黑豹乐队，他在1994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那个时候和张楚、何勇并称为魔岩三杰。1998年的《山和水》还有2000年制作完成的《雨虚》应该是窦唯音乐风格上的一个显著分界线了。在这之后，他的音乐风格逐渐转变为古意十足的纯音乐，增加了很多即兴创作的部分。再来听蔡健雅《True of Us》。 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2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三十而立，以礼相爱。9月23日至24日，百得利亦庄奥迪感恩有你促销品鉴会，购车抽奖大礼不停送，保养爱车低至650元起，抢订热线5965-9999。 奔驰车主注意喽，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

唱又唱，走四方，红条条，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 走一路望，人本来应该是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通过旅行，我们会发现自己可以像孩子一样的浪漫天真，像诗人一样的多愁善感。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旅行找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并没有发现的生命特质。 眼里成一条线，轻轻点着脚尖，无比深的瓦片是他的浅见，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点，不上线，不会和任何人争辩。 思念是他带去的危险， 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是他爱情的主人，感情是缠绵缠绵，离开是否远否远，他总是忽然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 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波斯猫踮着他的脚尖，波斯猫守着他的爱恋，一转眼却又看不见。 来自 SHE 的波斯猫。波斯猫很多朋友都会养，它是猫当中的贵族，它有不同的颜色，常见的比如说白色，有虎斑、蓝色和褐色。有一些白色的波斯猫在北美也被称作喜马拉雅猫。我听说很早以前维多利亚女王养了两只蓝色的波斯猫，威尔士王子在猫展上对波斯猫是大为褒奖，从此以后波斯猫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受更多的人喜欢。再来听歌，费翔《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

的这首歌是来自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这首歌向所爱的人去表白，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实在是太诚恳了。世界唯一的你，真的没有办法选择。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邓婕宜的《路灯下的小姑娘》，我是黄欢。 不知道是谁。